劇化故事《眾戰喻》。 畜生，好心你就生下性，安静啲得唔得噶？喂，畜生，咪嘈啦嘛，仲嘈？啊，你真系，啊马大哥，通山都系草，青 B B， 你中意食边棵咪食边棵咯，嘈咩啫？啊，嗱，食啦，食啦。 阿元，未衰啦你啊！ 我仲以为系边个，原来系若林霜。 喂，阿元，乜你咁冇规矩啊？吓、啊，若林少爷都唔叫矩，啊，居然叫我哋若林叔添啊！边个教你嘅？啊？ 哦，你想我叫你做少爷啫嘛？得嘅，一句啫，少爷咪少爷咯，若林少爷。 啊，咁啊乖啦，啊，等我喺少爷面前啊，同你讲翻句好话，等少爷同你娶翻个好老婆咧。 啊，多谢晒啦，总管啊自然有分数，唔使你多事。 哎呀，阿元，你居然够胆冲撞我系嘛？哼，好，等我炮制下你先。喂， 啊， 正话你俾啲乜嘢过只马食啊？啊， 冇啊。叫啲马食草啫喎， 哼，你偷懒啊，梗系冇喂只马食草顶啦。你知嘛？山上啲草系有毒噶喎，用乜嘢食坏咗只马噶？ 若林少爷，乜你咁冇见识噶？马同牛啊，都喺山嗰度食草噶啦，佢哋自己识拣噶啦。 又算你啊，喂， 吓、 啊，阿元啊。 啊！做咩？ 少爷入咗去树林好耐噶啦噃，吓 系啊！如果唔系，只马点会喺呢度啫？ 咁朱小姐呢？系唔系仲喺树林里边啊？ 梗系啦！朱小姐千金贵体，点可以一个人喺树林啫？哦、我哋少爷陪咗佢啊！ 哦，阿元啊，啊讲起嚟又奇喎、啊朱小姐是大家闺秀，啊，点解肯同个后生仔喺树林里边匿埋倾偈咧？嗬，抛头露面噶嘛，系嘛？ 朱小姐同我哋少爷系未婚夫妻啊嘛，佢哋都就嚟结婚咯，商量下筹备婚礼都可以啩？ 哦，乜佢哋旧时识嘅咩？ 识定啦。少爷同朱小姐啊系表兄妹嚟噶嘛，至少青梅竹马。 哦，表兄妹啊，咁啊唔怪得啦，啊原来系亲戚嘅。 若林少爷，你又好想讨好我哋少爷，但系你又识我哋少爷日子短，乜、 啊、 都唔识，啊好难做人嘅吓。 阿元哥啊，我真系怕咗你啦，咁样好唔好啊？ 点啊？ 嗱。我啊拜你做师傅啊，咁你啊指点我迷津得唔得啊？好冇啫， 唉，迷区啦，唉，搵啲咁嘢搞，我啊冇资格做你师傅，你搵第二个啦，我又唔识得做傍友。 啊，喂，阿元，啊你闹我添啊，哼，好，你因住嚟啊，喂，阿元，你喺边啊？喂。 佛陀喺嗰边，我过去听佢讲道仲好啦。 喂，阿元啦，咪行住啦。 各位善知识，生命喺世间系非常短促嘅，只不过得100几十年光景，好似朝露咁，眨下眼就消失，而且世间一切。感情、欲望、财富、地位，终归都会败坏。有聚会，必定有别离。至亲莫过于父母兄弟，至爱莫过于妻子眷属。 爱心情重，彻骨入髓。但是生命终结的时候，至亲至爱的人都不能够代替，钱财宝物都不能够延续人的寿命。无常是最公道，并无偏私，不问富贵贫贱，老幼尊卑都一视同仁。所以大家应该珍重生命，在有生之日都要精进勇猛。 喂，阿元啊，阿元，喂，出来啊，出来啊。 嘿，做咩喎？我听佛陀讲到几入神啊。 少爷同朱小姐行紧嚟啦，快啲出嚟啦！ 啊，系、啊，少爷行紧嚟吓。 阿元啊，朱小姐真系好靓，成个美人咁嘅，唇红齿白，杏眼啊桃腮啊，真系好靓啊！ 我哋少爷够英俊咯，身材纤昂，几威风啊！ 啊，系噶，啊，佢哋真系好登对。咦喂喂！他们好像有点拗叫咁啊。 唉，不是拗叫，少爷喜欢研究，乜嘢都打烂沙盘问到笃嘅。我諗他们又研究緊啦。 其实我份人呢冇乜点㗎咋。我最喜欢研究，你唔好怪我长戏至得㗎。 表哥啊，我知道你好喜欢研究，又知道你好喜欢发问添。 是啊是啊，我真係好鍾意问嘢㗎。 不过有陣时呢就唔好太过。问长问短啊，真係好得人怕㗎。 有乜好怕呢？好有趣啊真。嗱，等我问下你啊。你话有鸡蛋先因为有鸡先啦。吓，你諗下呢个题目系咪好有趣呢？ 表哥啊，乜咁特别㗎、有鸡蛋先因为有鸡先啊。 係喇。 咁即系边样先啫。 我就是问你哪样先。 等我想一下，不是有鸡先啩？鸡生蛋，然后就有蛋。 啊，是啊，是啊，是啊，啱啊，啱晒，啱晒，梗系鸡生蛋啦嘛。 你识乜嘢啊，若林？啊，乱咁噏嘢。啊，企埋一边啦。 啊，系系啊，冇错冇错。啊，梗系啊，蛋生鸡先啦吓。 蛋生鸡都唔啱啫，冇鸡生蛋就边度有蛋呢？ 啊。 是的，这个问题都挺麻烦的。 嗯， 喂喂，表哥啊，不如不要讲这些东西了。 好啊好啊，听你话都没问题的。讲个第二样啊。朱妹啊，你说天空究竟有几多粒星啊？ 哎，表哥啊，你这个问题啊仲奇怪，天上星密麻麻，点数得晒啊？ 咁咪係囉，你都唔知我几烦。唉，最好呢就有一个有智慧嘅人俾我问下佢就好啦。 阿少爷，阿少爷 啊， 唔啱请教佛陀啊，佛陀就喺嗰边树林咋嘛。 佛陀就喺嗰边嘅咩？ 吓， 唔怪得有啲着住袈裟嘅沙门喺呢度出现啦。 表哥啊，呢嗰个啊，嗰、那个慈眉善目、高高身材、白色皮肤嘅沙门，好似就是佛陀啦。 是他咩？ 阿少爷，他就是佛陀啊。 是啊，啊，等我过去先。佛陀，我听闻人哋话你好有智慧，我想请教下你，可以吗？ 可以。佛是三界导师，众生是佛指导的对象，你有问题可以问 啊。 不过有些问题我是不会答复，亦都不会同人讨论的。 佛陀，哪一些问题你不会答复的？ 有些问题是无聊的，或者是没有答案的，对人生没有价值，对修行没有意义。这些问题我一律不会答复的。 啊，这样啊，那我那些佛陀，我哋第时至倾过啦。 好啊，施主，等你有问题至问啦。 朱妹啊，我哋过去嗰边树林行下啦。 好啊。 少爷啊，带唔带埋只马？ 唔使啦，你喺度等我哋啦。若林，同埋我哋一齐行啊。 好啊，好啊，系，好啊。 表哥啊，前面树林好似有人噃，唔知做咩呢？嗬， 系噃。 阿少爷啊，好似有人打猎咁噃。 哇！哎呀，有箭啊！ 哎，表哥啊，呢度好危险啊！乜咁多箭飞过嚟噶？不如我哋走啦。 系啊，阿少爷啊，不如翻去咯。吓， 翻去？哎，咪住先。我要打探下， 表哥啊，你去边度啫？ 嘿，你唔使理我嘅，我要过去嗰边树林睇下佢哋喺度做乜嘢。 哎呀，唔好去啦，表哥，有乱箭啊！ 小姐啊，你唔使担心噶，等我陪少爷过去嗰边啦，吓。 唔使理啊，玉林，你留低喺呢度陪住小姐， 啊？哦，系系，小人留喺度啦，吓。 我过去先。 哎呀 哎呀，射中我啊！ 少爷 救命啊！ 表哥你点啊？ 哎呀哎呀，少爷中咗箭啊！少爷中咗箭啊！哎呀，你唔使惊啊！ 哎呀，叫人嚟啦，有冇医生啊？ 得啦，少爷你千祈唔好喐啊！嗱，你瞓喺度先吓，唔好喐啊，好 喐 啊，唔好喐啊！ 少爷， 哎呀， 少爷冇事啦， 系啦，你嚟得啱啦，少爷中箭啦， 咁点算好啊？ 佛陀嚟啦！ 你唔好喐啊， 千祈唔好喐啊！佛陀啊，佛陀啊，我哋少爷中箭啊！ 系啦。 黑罗少爷中咗箭，等佢瞓喺度，唔好喐佢。 佛陀啊，呢度系郊外，点算好啊？ 唔使惊，我哋有个比丘，以前系医生嚟，佢专医奇难杂症，中箭嘅伤佢都会医噶。 咁呢个比丘医生而家喺边度啊？ 佢喺嗰边，佢行紧过嚟。 佛陀，你救我啊！好痛啊！ 黑罗，你唔使惊，镇定啲。掹咗啲箭出嚟，敷啲药就冇事。 唔好啊，我唔掹支箭噶，快啲睇下支箭有冇写名啦！哎呀， 系啊系啊，睇下，等我睇下支箭有冇写名啦 吓。哎呀，系啊，哎呀， 哎呀，唔好喐啊！ 哎呀，若林啊，你唔好揸住支箭尾先得噶，你碰亲表哥啦！ 啊系啊系啊，哎我论尽，哎我抵死，系我唔小心。阿少爷，对唔住，对唔住，对唔住。 比丘医生嚟咗啦，比丘点啊？你同帕罗少爷睇下支箭啦。 哎呀，我以为病人咧最好就尽快除咗支箭，然后敷药啦。如果唔系，就好长寿命噶啦。 唔好掹支箭啦，我要知道佢系用咩做嘅，系木做啊，抑或系竹做嘅？ 系啊系啊，等我睇下支箭系用咩做嘅。 哎呀， 系竹箭嚟啊！ 唔好喐，唔好喐啊！嗱，你镇定啲，等我同你除咗支箭。 唔好啊！唔好除咧，我想知道支箭系用乜嘢羽毛做嘅。你快啲睇 啊！系啊，好啊好啊，阿少爷，等我睇下。等我睇下先。 我以为无谓研究咁多啦，支箭可能有毒嘅，快啲除咗佢啦。 我都话唔除咯。哎呀，我要知道佢系咪真系有毒。 你唔好咁固执啦。如果你再系唔肯掹翻支箭出嚟嘅。等阵嗰啲毒龟心就麻烦噶啦， 系咯，表哥，你听医生话啦，唔好咁顽固啦，掹咗支箭啦。 唔掹啊，我要研究支箭嘅来历啊。 既然帕罗唔肯掹咗支箭出嚟，我睇就唯有尽快送佢翻屋企先至再讲啦。 哦，若林、阿元，你哋快啲抬起少爷，抬佢翻屋企先啦。 我仲想知，哎呀，痛死我啦！ 表哥，你仲想知道乜嘢啫？ 我想知道边个射我啊？ 唉，无谓啦，翻屋企先讲啦。 啊，系咯系咯，翻屋企先讲啦。 咪住啊！哎呀，系啊，我仲想知。 唔好啦，呢度好大风啊，好容易冷亲噶。快啲抬佢翻屋企先讲。 我仲想知啊！ 快啲同少爷啦，阿元，快啲啦。 哦，我仲想知啊！ 各位比丘，头先我哋睇见帕罗中箭嘅情形。帕罗在危险当中仍然都仲要查根问底，舍本逐末，这些行为是被人嘲笑，不过亦都有人好像他一样那么蠢的。 佛陀，哪类人是那么蠢的呢？ 众生之中有些是很愚昧，例如摩拿沟摩拿就是这样了。 佛陀，摩拿沟摩拿是怎样的呢？ 他很愚蠢，不懂得珍惜时间，时时想埋啲无聊的问题，好像那些世界是有边抑或是无边的呢？世间是有常抑或是无常的呢？ 呢啲问题系冇绝对嘅答案，谂得多只有嘥时间，系冇意思嘅。 佛陀，佢仲有咩问题谂添咧？ 佢仲时时谂住世间有苦啊，抑或系无苦？可以修行呢，抑或唔使修行呢？修行有好处，抑或冇好处呢？ 佛陀，呢啲问题你平常都有提示过噶啦，点解摩拿仲要问呢？ 就系佢冇信心。一个既冇信心而又愚昧嘅人，唔知道人生嘅寿命系有限，唔识得利用宝贵嘅光阴去修行学道，徒然浪费生命同埋时间，不知劳之将至，系一件好可惜嘅事。呢种情形就好似帕罗少爷中咗箭，仍然要查根问底一样咁荒谬啦。